微风弥漫，张懵懂的告白，紧张排练，出现要自然，心跳别慌乱，青春的每个抉择都是一种需要莫大勇气的冒险，多余的玫瑰和卡片，准备落单。